是猪的意思。于是呢，子夏纠正道：“你们读错字了，应该是四害。那个四字呢，同三字相近，是呢同害字有相似。”到晋国一问，果然晋师四害涉合。那语言经常像错的却是对的，像对的却有的时候是错的，对与错的界限不能不予区别，这正是我们所谨慎的地方啊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端案新编真新鲜， 愚人节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， 快见 一拳什么呀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把所